一众海贼迷最期待的一款游戏啊，在 PS4 平台终于都同大家见面啦！就是呢一款咧，叫做《海贼王寻秘世界》啊，《One Piece World Seeker》。 系 咁我记得我同阿生之前有讲过，即系话咧喺2019年，其中一款最值得期待的一款游戏咧，就是呢一款《海贼王》，因为大家知道《海贼王》呢一部嘅动漫作品系。几受欢迎噶啦， 冇错。咁而且唔止日本啦，世界各地基本上都系 全球噶啦， 系相当即系多人喜欢嘅。咁呢只游戏所以都令到嗰个期待嘅指数都系相当高噶。 同埋因为有别于以往大家玩过一啲海贼王嘅游戏作品，咁通常大家最有印象嘅。梗係呢一個海賊無雙啦，係咪？咁今次呢、這、一個World Seeker 咧就唔同啦，就唔係斬瓜切菜嗰種嘅打法啦。佢就話走一個類似係開放世界式嘅，有少少睇嗰個遊戲風格咧，似係啱啱最近出嗰隻嘅蜘蛛俠咁。咁因為喺一個城市入面你又見到路飛咧，佢又可以遊走啊。咁某程度因為你知路飛啊，即係個男主角。他本身的能力就是可以身长缩短的嘛，啲手手脚 像胶人咁样， 佢系像胶人嚟噶嘛。咁嗰种嘅飞檐走壁咧，有少少似蜘蛛侠咁样，成蜘蛛丝嘅。咁所以初初都话啊，呢一种玩法好似几新鲜咁。咁终于咧就而家呢一款游戏同大家见面啦。嗱，坦白讲，我就个人觉得咧系有啲失望嘅。 会唔会系本身嗰个期望高咗咧？ 都一嚟啦，但係我觉得佢达唔到期望之余係直头呢有好多位做得唔係太理想啊。我先讲我觉得嗱，首先呢个游戏入面呢仲係有好多嗰啲 bugs 位先啦。咁例如係咩呢，例如话可能你喺某一啲嘅画面你去打嗰啲嘅敌人。咁嗰啲敌人呢佢仲会可以呢喺呢隻 PS4 游戏嚟㗎喎。佢仲係可以呢打到去某啲位你嗰啲敌人系卡咗喺某一啲嘅位置，即系佢出又出唔到嚟，佢又好想追住你嚟打，但系咧佢又要卡住咗，跟住咧你想去打佢又打佢唔到咁样样，又或者咧有啲敌人你打死咗佢啦，佢已经系死咗噶啦。咁但係呢啲手或者係腳呢就好似中咗毒咁樣喺度不停咁樣揈㗎。 喺度喐下喐下咁 樣。喺度喐下喐下咁樣㗎。咁呢一啲位呢喺呢隻遊戲入面呢都耐不耐你會見到有。咁我覺得作為一個 PS4 嘅遊戲就首先即係會唔會太多先啦、啊。咁其次就係咩呢，呢一款遊戲嗰個嘅節奏呢相当之慢啊，慢到一个位系点样样咧？系我明一开始嘅时候，咁可能即系都叫做俾你去摸一下上手啊，点样样进行攻击啦。咁嗱，佢首先慢嘅地方就系咧，好单调，单调到一个点咧，就系、是、尤其是当你见到有敌人嘅时候咧，你就系不停咪个攻击掣。咁佢就打噶啦， 即系冇乜变化嘅， 冇乜变化。嗱，其实某程度佢。基本上有好似海贼无双、 嗯、 但系系海贼无双嘅 downgrade 版可以话系， 因为个世界可能个画面又唔同咗啦，同埋你头先话嗰个流程比较慢咧，嗱有几个原因我想即系了解一下就系、是，系咪因为个地图太大， 嗯、 所以当你个角色不断行嘅时候，你行咗好耐或者喐动咗好耐咧，你先至会遇到某啲嘅敌人或者某啲嘅特别嘅事件会出现，系咪呢一种咧？ 首先嗱、那个地图而家啱啱开始玩咧，我又唔知道究竟会有几大，但系咧的确敌人与敌人之间你系要走一段距离，你先至会系。可以打到，有少少似玩一开始嘅刺客信条，但系喂大佬，刺客信条咧，起码喺你由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中间会有一啲嘅事情发生噶嘛， 同埋基本上你系要不断避开嗰啲会。 及到你而嗰个攻击你嘅人。 嗱系啦，咁但系呢一款嘅 World Seeker 入边咧就好奇怪啦。首先就系当你解决完一个敌人之后，你行去另外一个敌人嗰度咧，中间系冇嘢发生嘅，系好重复嘅你做嘅嘢。 系 咁，其次就系咩咧？其次就系当你去对付嗰啲嘅敌人嘅时候咧，理论上啊，佢系有一个叫做潜行嘅模式俾你去打嘅，即系简单嚟讲，有少少似玩 Metal Gear 咁样样啊。 但系路飞要潜行， 佢都可以噶。例如话有啲地方你可以用到啲嘅道具，例如话木桶，你笠住自己，跟住就系、是、可能绕到个敌人背后之后，你就一击就打晕佢啊嘛。咁都系一种系潜行嘅玩法啦。咁但系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嗰种嘅潜行玩法咧，某程度嚟讲又好似唔系太讲求一啲嘅技巧。你又唔需要花好多嘅心思，要谂好清楚点样样慢慢去潜行到喺不动声色嘅情况之下解决所有敌人。嗱，即系如果比较成功嘅一款游戏就系咩咧？蝙蝠侠，蝙蝠侠就 系 啦，即系尤其是有一啲嘅关卡，佢摆到明就系唔要你明刀明枪打噶嘛， 一定要你鬼鬼祟祟嘅咁样， 一定要你鬼鬼祟祟噶嘛。咁嗱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咧，你嗰种系鬼鬼祟祟，其实系真系大模私样，行到去嗰个嘅士兵后面打佢一下， 佢又听你唔到嘅， 佢又听你唔到嘅，但系个动作系好大嘅。咁有时候咧又好奇怪，明明应该企喺一啲好远嘅地方，照计你嘅敌人系唔会发现你嘅，佢深刻唔知点解又察觉到你嘅。咁成个即系潜行嗰个嘅玩法咧，我觉得喺呢一只游戏入边你见到咧、真系唔算好成功。 嗱，如果你單論個畫面咧，因為我冇玩啦，咁但係我睇咗啲 gameplay 嘅 畫面係 OK 嘅， 畫面係其實 OK。咁但係咧，我都睇咗陣就發現啲敵人打嚟打去好似冇乜變化，即係嗰個嗱，首先種類唔係好多啦。咁其次就係你打極嗰個感覺咧，其實我覺得你形容得幾好，係似無雙嘅。因為嗱，無雙有個特點就係敵人唔係太強，因為佢純粹俾你爽嘅啫嘛。咁但係今次佢唔係無雙，你要行一段路或者走過一段嘅場景，你先至會遇到一啲嘅敵人，又同佢打。咁但係你見到好多都係瞄咗對方嘅，你係有啲悶嘅，的確會。 點解話即係似無雙咧？最重要原因係因為如果你有玩過海賊無雙嘅話咧，佢入面某一啲嘅動作同埋招式咧， 重複咗， 直頭個設計係好似沿用翻海賊無雙入面嗰個嘅設計。即系阿路飞施放某一啲嘅技能，咁但系海贼无双起码你都有个爽度啊！你玩呢一只 game 嗰个打斗过程咧，唔算好爽嘅，尤其是咧你嗰个接技咧，当路飞佢系不停咪个攻击掣去打跌咗对方，咁而敌人咧，当佢瞓低咗之后佢未死嘅，但系佢弹翻起身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嘅无敌状态，嗰下你系唔能够攻击佢，你唔能够接技去打，咁变咗喺玩嘅流程咧就相当之慢，你打得好唔顺啊！咁另外咧就有一啲位就系例如话，当你去到解任，假设你一开始嘅时候你要去救阿 Chopper。咁样啦，你淨係打开道门呢都要一啲嘅时间，讲緊即係打开道门嘅时间，唔係话你要做好多嘢去打开嗰道门，係纯粹就话 ,ok, 你去到嗰道门前面，你要按个掣去互动，跟住道门就打开呢，佢都要转一个圈嘅时间先至可以慢慢打开。咁你就会觉得嘩，点解即係咁简单嘅一件事都要搞到咁立呢？咁所以呢一款游戏我即係感觉上面呢係一路玩嘅过程，再加上呢我觉得比较失望少少嘅就係佢喺 gameplay 嘅过程呢又唔算话有好丰富嘅配乐。咁你话如果话玩喂 Dark Soul 嗰啲呀，我明啊，因为嗰个气氛营造就係我唔可以有太多好悦耳嘅配乐去喺个游戏进行緊嘅时候令到你嗰个嘅气氛唔同咗嘛。但係当你玩呢一款 One Piece World Seeker 嘅时候呢，就个感觉好寡囉。咁所以总括嚟讲嘅话，我就觉得呢一款游戏即系而家接触咗初步感觉咧，系有丁咁多而嘅失望嘅。 系咁啊，亦都见到好多人讨论就系话，即系都有啲失望，就系点解啲 boss 嘅难度咁低咧？即系佢好似甚至乎系同企喺度俾你打佢冇乜分别咁。正如你所讲，你根本系咁揿个攻击掣咧，就可以处理到佢哋噶。 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喺尤其是动作嗰方面啊，打斗嗰方面嘅处理，佢冇借镜去睇而家，例如话美国 superhero 系列嗰啲嘅游戏咧，佢冇借镜嗰啲英雄嘅动作点样去打敌人咯，尤其是当你讲紧海贼王路飞， 佢係一個神級嘅人物嚟㗎嘛。即係當你打雜碎都打得咁單調嘅時候，又唔爽又唔華麗，咁你就會感覺到失望囉。尤其是如果你睇我、哦、之前我哋比較蜘蛛俠，你比較 Batman， 咁佢哋都係擅長就係點呢，以一打十㗎嘛，好似葉問咁㗎嘛，係先。咁佢最叻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好擅長就係用嗰個正方形加三角形嗰個嘅 combo 呢去打出嗰個嘅畫面出嚟。咁、而喺呢一款游戏入面佢就完全冇呢一方面嘅设计。咁所以即係话你即係越讲落去嘅话呢，就会觉得呢一款游戏又係借咗海贼王嘅名义做咗一款真係一般甚至乎係中下水平嘅作品囉。係。 係呀，所以呢都见到坊间啲评分呢就真係麻麻地，即係无论係香港同埋外国都係呀。咁而且亦都好多人所讲呢，就係甚至乎啲 fans 都自己讲就话喂个古仔同海贼王本身好似冇乜大关系呀，基本上。咁只不过系即系用咗路飞呢个人物，咁即系喺度不断喺个地图度走嚟走去，然后得闲就打下人咁样，咁亦都将未能够将海贼王里面一啲嘅角色嘅好多唔同嘅人物噶嘛，好多嘅角色或者桥段里面啲特点咧系显露出嚟，咁所以作为 fans 咧都话咧有啲咧系即系比较失望一啲啊。 系，不过我谂因为呢一个都可能系对于某啲 fans 向就系唔紧要啦，毕竟个古仔入面有部分都系好原创嘅，咁即系当系一个外传咁样样睇都唔会太失望。咁嗱，如果你真系海贼王嘅死粉啊，咁就甚至乎你知而家呢一款游戏入边佢出咗个限定版啊嘛，咁你买款游戏之外咧，佢仲有送 figure， 有送一个1:1嘅恶魔果实啊，咁当然就卖贵好多啦。咁嗱，嗰啲摆到明就系针对如果你系 One Piece 嘅 Die Hard fans 嘅话，你咪会可能收藏咯。咁但系如果你纯粹系一个游戏玩家嘅话咧，呢一款游戏我觉得如果玩，倒不如真系玩海贼无双好过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啊，记得呢之前就有呢个 Pokemon Go 呢，当时就掀起咗一个嘅 AR 啊嘅游戏元素。 其实而家都仲有人玩緊㗎、啊。 当然都仲有，因为枕住去 update 嘅话呢， 有 时 系啲新嘢嘅。 都会有啲人去玩下、甚至乎又或者咁啦，可能过日神都系要嘅，即係有啲人即係反正我都喺条街度行啊，咁就顺便捉下 Pokemon 囉。咁我记得我哋亦都系之前曾经讲过，就係话呢一个游戏嘅玩法呢，其实那个发展空间都好大，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主题的作品上面。咁其中一款呢就是亦都非常之受欢迎的作品， Harry Potter 呢都好像有参考过，打算出一款呢好像相类近的游戏。 其实基本上呢已经见到一些的、短片啦，一些的相啦，就是这只游戏的初步的一个玩法啦。不知道是不是最终制成品是这样的，但我想七八成都应该是这样的。其实真的跟 Pokemon 大同小异，因为你如果玩 Pokemon大家有印象就是你会见到个实景，今日实景呢你就会见到有隻嘅精灵，咁你就去捉佢咁样啦。咁而呢个哈利波特嘅玩法呢就基本上个设计一样嘅，咁实景，咁但係呢出现嘅就变咗哈利波特里面一啲呢你耳熟能详嘅人物、或者一啲嘅敌人等等。因为我见到嗰啲片段呢，例如你会见到一啲嘅怪物啦，可能你要去帮手捉佢啦，例如你会见到呢个吹狂魔，即係嗰啲飞嚟飞去即係冇脚嗰啲呢，嗰啲呢原来有个几特别嘅玩法，听啲外国嘅gamer 呢或者玩过嘅人去形容，就係话呢哦，原来系类似打道馆咁嘅感觉嘅。嗱、如果你 Pokemon 打道馆就真係有个王坐咗喺某个位啦。咁又你又得人去挑下佢，咁睇下几时会击败到佢到你坐咁样啦。咁呢个吹狂魔呢就係、喺某啲地方会无端端走出嚟、出现咗，咁可能係徘徊喺嗰个范围咁样啦。咁你可以对抗佢，咁你可能赢咗佢就会或者救咗某啲人呢，咁就会係会得到一啲某啲嘅奖赏咁样啦。咁通常都话呢，你一个人係不能够足以应付佢嘅。咁同个小说啊，同个故事里面一样呢，你可能是要一班人呢是共同同佢对抗呢才赢得到的。咁所以呢佢哋就话呢，到时可能会有一个画面，就是你街呢无端端见到即係可能十个八个人企埋一齐呢，然后拎住个电话好似真係芝魔法杖咁样呢向前。咁其实呢就是佢对付緊一隻嘅吹狂魔。咁当然我哋唔透过个 VR 个游戏呢我哋睇唔到啦。咁但係呢如果你真係用隻手提电话去玩緊嘅时候呢，你就知道哦，原来呢佢哋合力打緊一啲嘅敌人。咁所以呢 个玩法呢，我諗都真係同 Pokemon 几相似，同埋真係啊你咁听落呢我都觉得几有趣啊。 係，不过啦，大家諗返起 Pokemon Go 呢，虽然佢就有呢个 AR 元素啊，即係将呢一个嘅虚拟同呢个现实结合啊嘛。咁但係回想返玩呢一款游戏，大家有冇发现呢，九成人以上啊基本上都是刪咗個 AR 嘅模式㗎嘛，都係用返呢就係佢 gameplay 卡通背景， 卡通背景㗎嘛。嗱，大家諗返下點解大家會刪咗個 AR 情景呢，有幾個原因嘅。首先第一個原因就係嗰個順暢度嘅問題啦，咁就係好多時候呢當你開咗 AR 之後呢就窒啦，咁甚至乎呢會可能如果你遇上一啲好珍貴嘅寵物，你有時候你真係未必好容易遇到㗎嘛，當你遇上之後你轉几个嗰啲咁样嘅精灵球都捉佢唔到嘅话，咁你就啊原来系因为呢一个 AR 影响个流畅度而最后屘你走失咗呢只精灵嘅话，相当之可惜。咁所以有啲人咧为咗我都系自在要捉精灵啫嘛，使乜一定要用即系嗰个实景啫？咁所以就算啦，唉，索性就删咗佢。咁而另外一啲原因就系咩？例如就系话，佢係會影響到你操作嗰個過程啊，因為如果咧，當你係唔用呢個 AR 嘅背景嘅話咧，嗰只精靈一定係乖乖地企喺你嘅正中間嘅。但係咧，如果你開咗 AR 背景嘅話咧，你又要揾啦。即係咦，佢有時候佢未必係一開始嘅時候就企正喺個正中間位置，你要係攞住部電話左望右望，咁你先至揾到嗰一隻嘅精靈。咁再跟住之後點樣去捉佢呢，喺你如果有開 AR 嗰個嘅背景嘅情況之下，同你冇開呢亦都係有分別嘅。去到呢個 Harry Potter 嘅遊戲啦，我就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到时候会唔会亦都出现一个状况，就係话係有 AR 嘅元素，但係最后尾一个二个都係删晒唔用呢个元素。咁嗱呢一款游戏如果係咁嘅话呢，就变咗少咗个好大嘅特色㗎喇喎。 係，嗱啱你提过嘅呢个缺点呢，的确呢係有呢个出现嘅可能。咁但係呢我諗呢个游戏公司呢都真係諗到呢，似乎喺 Pokemon 嘅基础上面呢係要加啲新嘢吸引大家玩。咁所以我哋休息返嚟呢再讲下到底呢四游戏有啲咩加咗落去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啱啱我哋就提到呢个哈利波特都嚟緊有个手机嘅游戏啦，咁啊类似 Pokemon Go 嘅玩法，咁啊配合呢个 AR 嘅技术，咁即係话呢到时候会大家喺街度见到唔同嘅人喺度做唔同嘅动作咁样嘅。嗱，头先都阿胡哥伦你都提过啦，都因为知道 Pokemon 玩嘅玩家呢其实好多呢都系将嗰个 AR 嘅实景呢系删咗嘅。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呢，呢个嘅哈利波特呢一隻游戏嗰个公司都諗到，喂其实我哋都要加啲新嘢先会 keep 到大家吓。一路玩落去就唔好似 Pokemon 咁玩玩下，大家就个热潮好快就退却咗咁样。咁所以佢除咗即係今次係要负责佢打一啲敌人之外呢，其实呢有一个玩法呢应该係必须要你开住个 AR 嘅。点解呢？因为呢佢就话其中一个故事嘅主要嘅你要做嘅嘢呢，就係、是、因为始终喺个哈利波特嘅世界里面呢有分魔法嘅世界同埋所谓麻瓜嘅世界㗎嘛。咁即係麻瓜就一般人啦，就唔知道有魔法存在啦。咁而你因为你系识得魔法嘅人呢，其实你系要保护魔法世界嘅存在，所以要将现世间一切咧，有关魔法嘅痕迹，包括一啲怪兽嘅一啲足迹咧，你都要帮手喺个现实世界度清除嘅。嗱，呢个系其中一个玩法嚟嘅。咁所以到时咧，唔单止你系要打怪嘅，到时唔单止你可能要捉一啲嘅怪兽啦，而好多时候咧，你系要周围去发掘一啲魔法剩低嘅痕迹，然后去到嗰个位咧，用可能唔同嘅咒语啊，用唔同嘅方法咧，就要将啲痕迹消除。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玩法嚟嘅。咁呢个就我谂相信咧，系一定要逼住你开咗 AR 咧，你先至会能够系做到呢一个嘅动作啊。 系嗱，咁其实我就睇过一啲啊，关于呢一款游戏嘅片段啦。坦白讲，我觉得咧，相比起 Pokemon Go 嘅话咧，Harry Potter 系更加合适嗰个 AR 嘅结合嘅。因为就咁啦，先讲啊，淨係从画面嗰个层面去讲嘅话呢，我觉得Harry Potter 呢一款游戏做出嚟嘅感觉，尤其当你结合咗 AR， 即係我哋而家呢一个嘅现实嘅环境呢，个画面系靓嘅。咁亦都再加上就係呢，佢嗰种嘅玩法，因为以往大家点解话 Pokemon Go 呢，佢虽然系仲有一班人系支持住，咁但係当时呢一个 Pokemon Go 大家諗返 呢都知道佢嘅热潮起系起得好快，但系退呢亦都唔算话系维持咗好耐。 系两三个月就个热潮都跌咗㗎啦。 就已经开始退咗。嗱点解嗰时候唔能够维持耐啲呢，明明都已经系造就一个咁劲嘅热潮，系讲緊全球喎直卷。咁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嗰个玩法某程度嚟讲都算系单调。当然除此以外就系话佢嗰个更新啊、多唔多宠物俾佢哋捉啊，呢一啲都系其他一啲因素啦。咁但系最主要的原因就系你玩 Pokemon Go， 佢个变化嚟嚟去去都不外乎就系你转个精灵球，即系就去捉，就系、是、一个收藏性嘅啫。咁但系我见到咧喺呢一个嘅 Harry Potter 入面咧，因为佢就结合埋一啲嘅可能咒语嘅元素啊，又或者你系要好似大家如果有睇 Harry Potter 嘅话咧，你会睇过佢哋嗰啲巫师点样样互相系对战噶嘛，就系揸住嗰支嘅魔法杖咧，咁佢要撩某一种唔同嘅动作出嚟啊，你先至掉到个符咒咁样样嘅。咁佢喺呢一个嘅游戏入边咧，某程度都结合咗呢一啲嘅玩法，咁啊感觉就好似会新鲜一啲。咁但系当然啦，究竟Harry Potter 佢呢一款嘅游戏，佢能唔能够好似当时嘅 Pokemon Go 咁，甚至乎超越Pokemon Go 去替造出另外一热潮咧？咁我谂即系都要睇一睇佢自己本身嗰个游戏有冇呢个本事啦。 系嗱，你讲玩法咧，似乎就真系会多咗啲噶啦，即系冇 Pokemon 比较单调啦。咁而且你头先提过就话嗰个实景嘅问题咧，我谂哈利波特有一个先天嘅优势啊。点解咁讲咧？因为首先Pokemon 你本身系一个卡通片嚟噶嘛，嗱虽则嚟紧有真人版所谓嘅电影，咁但系佢始终本身都系一个嘅卡通片，所以你将佢融入一个现实嘅世界咧，嗱可能都系有少少格格不入嘅，因为佢露咗出嚟，显露喺个画面上面嘅嗰个都系一个卡通嘅公仔嚟噶嘛。嗱，哈利波特嗰个咧都可能系卡通嘅公仔，显露咗喺你个 AR 嘅手机上面嘅到时。咁但系咧，始终哈利波特咧，我哋睇开咁多套嘅电影里边咧，有一个好同我哋扣连得好紧要嘅，就系、是、佢真系会放喺现实世界度会发生嘅。即系你喺几集嘅哈利波特里边，你见到佢哋会喺伦敦出现啊，你见到佢哋会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对付唔同嘅即系敌人啊咁样。所以咧，你去到一啲嘅实景而玩哈利波特咧，你冇嗰个咁格格不入嘅感觉，因为本身佢嘅古仔就系利用紧真实嘅世界去讲紧魔法嘅嘢啊嘛。咁所以当你去玩呢个嘅游戏嘅时候咧，某程度上嗰个投入感咧应该会高啲嘅。我甚至乎谂到咧，如果你系咁啱喺英国，你系读紧书去紧旅行去玩嘅话咧，应该系会更加投入、更加开心，因为本身发生呢啲事嘅背景正正就系当地啊嘛。咁所以你去即系去玩嘅时候，你能够喺当地去即系加入嘅话咧，我相信个感觉系会更加大，同埋特别系啲 fans 啦，因为我好记得而家仲有好多 Pokemon 嘅团啊，系由去到台湾去捉一啲特定限定嘅 Pokemon 啊，咁所以我谂到时咧呢个都系一个商机嚟，应该有好多唔同嘅英国当地嘅旅行社带翻嚟当地一啲嘅景点，咁就喺嗰度咧就会即系一齐去玩咁样，咁呢个咧我都觉得其实如果真系 fans 嘅话，应该会觉得相当开心。 系咁啊，呢一款 Harry Potter Wizard United 咧嗰、那个游戏嘅设定咧，咁你进行嘅时候，首先亦都系有三个唔同嘅职业俾你拣啦。如果大家嗰阵时候玩 Pokemon Go 都系噶啦，有三只颜色噶嘛，红、蓝、黄噶嘛。咁佢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咧，就有得俾你一开始有拣呢个奇兽饲养学家啦，又或者做正气师啦，同埋呢一个嘅教授嘅。咁、当你拣咗呢一个职业嘅时候咧，就会有若干程度嘅影响啦，因为你用唔同嘅法师啊，你对佢哋嘅时候，你对付嗰啲唔同嘅即系可能怪物啊、食死人啊，或者头先阿生有提过啲啊。吹狂魔啊嗰啲咧，咁咧你就可能会因为你本身个职业咧，咁你打出嚟嘅魔法咧就会有啲唔同噶啦。重点都系咩咧？重点就系喺嗰个设计上面，其实系有趣嘅。佢虽然冇咗 Pokemon Go 咧，就系去收藏嗰种精灵咧，嗰个好丰富嘅元素，因为大家知道个精灵宝鉴系非常之多啦。而家佢 keep 住 update 嘅话，就可能啊一开始捉150几只嘅啫，咁之后慢慢就再加上去啊，200只、300只如此类推，不停咁样去捉啦。咁某程度嚟讲 ，Pokemon Go 成在此，败亦在此，因为就变咗无止境咁样，又系咁捉精灵。咁但系咧，Harry Potter 似乎走嘅就系另外一种嘅风格。虽然佢未必有嗰个好丰富嘅元素，但系仿佛就系如果你系一个巫师迷嘅话咧，因为当你去register， 你开始去玩呢一款游戏嘅时候，某程度你就系注册咗一个嘅巫师身份啊，某程度都系一种嘅 role play 嚟嘅，你唔系代表 Harry Potter，你唔系代表嗰个故事入边嘅任何一个嘅巫师角色。 你是你自己，咁你已经被赋予咗个巫师嘅身份之后，你就要承担返巫师嘅义务㗎嘛。咁、所以先至令到呢一款游戏呢好似令到你嘅投入感同埋趣味性呢就係提高咗。问题就係佢能唔能够维持落去啦。即係尤其是当你啊见到 Harry Potter 嘅世界、不外乎原来头先我哋讲嘅打呢一个食死人啊，咁打呢一啲嘅怪物嚟嚟去去都嗰两三款嘅啫。咁纵然你话系啊打完之后有奖励啊又或者升等级都好呢，都系好快会漏啊，好、快会觉得好枯燥啊乏味啊咁。咁所以如果呢一款游戏要即系持之以恒落去嘅话呢，我相信喺多方面呢都要多啲嘅考虑同埋设计，令到玩家继续投入，继续想成为呢一个巫师囉。 系啊，最紧要个持续性啦，咁希望佢哋即系推出之前呢其实已经諗好晒呢，咁我諗就会即系对大家玩嘅时候就会玩得更加开心，玩得更加投入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成日都话咧，打机咧就梗系匿喺屋企噶啦，咁啊，亦都有啲家长咧都会话，哎呀，唔好成日挂住打机啦，出去识下朋友啦，咁样。嗱，首先即系要同家长讲咧，其实而家打机咧都识到好多朋友，因为我自己成日打机都系 online 同啲 friend 打啦吓。咁但系你话如果即使系一个长期因为可能身体嘅问题啦，因为病而即系匿喺屋企嘅人，佢可唔可以利用呢个嘅途径去识到一啲唔同嘅朋友咧？啊，原来咧最近有一件事嘅即系公布翻揭露翻出嚟咧，系证实咗呢样嘢咧，原来真系成功同埋真系做到啊！ 冇错，咁啊呢一件事最近先揭露，不过咧早喺几年之前咧就已经发生咗噶啦。咁就话说喺挪威咧，咁就一对嘅夫妇就同一个咧已经系患病咗好多年嘅仔咧，就系举办咗一个嘅丧礼。咁呢一个仔咧，其实喺佢临死之前，因为佢得到嘅系一个肌肉萎缩症啊，咁就所以咧都不良于行，咁喺佢离世之前嗰十年咧，都可以话与世隔绝，咁就系沉迷于呢个网络游戏嘅。咁当时咧，举办呢个葬礼嘅时候咧，咁一对夫妇就当然邀请咗好多嘅亲朋戚友啦，又或者甚至乎一啲系照顾呢一个仔啊，呢个仔叫 Matt 嘅一啲嘅护理人员啦，咁但系发现咧喺个葬礼上面咧出现咗一班咧阿爸阿妈又冇见过，其他亲戚又冇见过，不请自来嘅朋友， 而且呢班朋友咧唔系净系挪威人喎， 系咁而当中咧喺葬礼上面咧呢一班唔识嘅人咧，甚至乎系感动到咧忍唔住喊咗出嚟， 系 咁啊好好奇啦，究竟呢一班人系咩人嚟嘅咧？ 即系冇理由识假个仔， 系啦，因为 冇出过去噶嘛， 因为系头先讲过佢喺佢即系去世之前嗰十年都系与世隔绝噶嘛，终日就系困喺间房度打机啊嘛， 系 咁最后屘发现原来呢一班挚友咧就系喺呢一款游戏啊《魔兽世界》入边咧认识嘅朋友嚟嘅。咁先讲返原来呢一、這个嘅男仔啊 Matt 啫，咁因为佢就係患上呢一个先天性肌肉退化疾病啊，道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都算係一种非常之罕见嘅疾病。咁当时呢其实父母非常之担心啦，即係话哎对于佢不良于行，对于佢可能都会英年早逝呢已经有晒心理准备㗎啦。但係就每次一諗到就係话呢佢可能将来呢唔会喺呢一个世界上留下任何证据嘅情况之下就去世呢，对于呢一件事始终都系耿耿于怀嘅。咁当时呢佢就好啦，为咗俾个仔可以打磨下时间嘅话，咁爸爸就即系俾咗一个嘅电脑嘅 password 佢，亦都开始打开咗呢个仔去接触网络游戏嘅一条桥。咁初初咧，佢见到个仔咧，佢真系好沉迷打机。佢沉迷打机嘅程度系点咧？因为由11岁开始，阿 Matt 开始就玩呢一款游戏啦。佢咧系花咗15,000-20,000小时打机，相当于咧就系、是、嗱，如果喺十年嘅时间嚟计嘅话，佢相当于一个正常人翻工十年嘅时间。 系嗱，即系假设你如果你而家翻咗工十年啦，嗱，照理你应该识到好多同事噶嘛，照理你应该识到好多唔同即系层面嘅人噶嘛，嗱，所以咧，如果你将呢个理论摆翻落阿 Max 呢个古仔里边咧，的确佢魔兽世界呢、這个即系游戏嘅世界里边咧，佢同样系利用佢嘅。即系玩，即系玩嘅技术啦。佢喺里边嘅交际咧，识咗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嘅。嗱，纵使呢啲朋友咧，可能只系打机里边嘅世界度互相认识，甚 甚至乎有啲好紧密嘅关系。嗱，真人未必见过嘅，佢都未必即系可能有同对方有一个直接嘅对话添。咁但系咧，因为大家晚日日喺度打机嘅时候咧，某程度上已经无意中咧系建立咗一个相当深厚嘅感情啊。 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即系阿 Matt 啊，佢就过住一个截然不同嘅人生啦。佢认识咗好多嘅朋友啦。尤其是咧，佢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咧，系有一位太太嘅， 系有个即系荷兰人嘅伴侣啊。 系啊，当然佢哋就冇见过面，但系都几浪漫下嘅。嗱，首先喺游戏入面咧，佢哋两个咧就喺一个叫做闪金镇嘅地方就结为夫妇啦。吓，即系你知有时候角色同角色之间结婚之后咧，咁佢哋现实之中咧，真人都会有一啲嘅联系啊。咁尤其是咧呢一位嚟自荷兰嘅女仔啦 ，Rufus， 咁咧佢咧就因为曾经都沉迷呢一个魔兽世界咧，而令到咧佢嘅父母咧都禁止佢继续打机。 系， 那现实嘅 Matt 咧就曾经为咗咁样样咧写咗一封正经嘅书信咧，就系俾佢父母求情， 即系寄到去真实啦，寄到去当荷兰当地 啊。系啊，咁嗱，某程度嚟讲系嘅，的确有时候虚拟世界嘅嘢，我哋系唔应该即系下下同呢个现实咧就系混淆。但系你喺呢一件事上面，你见到嘅就系咩呢，就系当我哋现实生活上面，我哋缺失咗一啲嘅依靠，我哋失去咗一啲嘅支柱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喺边度寻找得到呢？可能就系从一个虚拟嘅世界入边咧，你可能揾到一啲好真挚嘅人，好真挚嘅朋友咧，系互相扶持嘅。当你喺现实嘅世界入边，纵然遇到困难都好，佢就能够可能扶你一把，就系嗰、那个佢喺你呢一、這个最黑暗嘅时候，成为你嘅嗰道光嘅人物嚟噶咯，系。 系咁啊，而且因为佢始终一路都匿喺个地下室度咧，佢的确系需要即系另外一个出口去俾佢去即系抒发自己嘅一啲即系。我点都有唔开心㗎嘛，点都有啲鬱結喺当中㗎，咁而正正係魔兽世界里面呢就俾佢可以尽情地发挥。咁而且根据里面一啲其他嘅玩家就话佢喺 MS 里面呢係一个好鍾意跑嘅人嚟嘅。因为始终可能佢实质係做唔到呢件事啦，咁所以佢就喺个魔兽世界呢个游戏嘅环境里面就不断去跑，咁所以呢期间係认识咗好多即係唔同嘅朋友啦，亦都有唔同背景、唔同年龄、唔同嘅玩家呢，其实喺今次最后呢就出席咗佢嘅丧礼，咁亦都係即系到而家，其实大家都仲好怀念呢位嘅战友啦，咁所以都系几感人啊，的确 系。同埋因为即系虽然我哋成日都话虚拟嘅嘢唔系真，是但系咧佢喺呢个游戏入边的确咧系建立咗好多真正嘅友谊。喺边度可以见到咧？即系先就系从呢一位阿 Matt， 即系佢过世之前嘅半年啦，佢试过系有一段嘅时间，可能十零日咁样样冇试过 log in 自己个 account。咁当时喺游戏入边好多嘅伙伴咧都好担心，突然间点解？消失咗咧咁，当佢再度上线嘅时候咧，佢啲朋友都话：，唔、好再咁样样音讯全无啦。亦都喺嗰阵时开始咧，阿 Matt 咧就同佢哋透露咧，就系话原来自己系有病同埋入院呢啲嘅真相。咁得到嘅就系更多嘅支持啦。咁当呢个 Matt 嘅父母咧，佢睇翻，即系例如话可能睇翻个仔自己喺 email 啊，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地方一啲佢打机认识嘅朋友发俾佢一啲即系支持嘅书信嘅时候。佢就真係好明確地感受到，就係原來自己嘅仔真係喺呢一個世界活過，亦都係有呢一個嘅佐證啦。終於到咁，所以某程度嚟講，對阿 Matt 啊，又或者佢嘅父母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慰藉啦。係 咁啊，同埋始終啦，咁雖則虛擬世界係虛擬嘅，的確嚇呢個冇得拗嘅，即係大家係唔喺實質裏面生活緊嘅。咁但係喺個虛擬世界裏面咧，你點樣去做每一步，你點樣去抉擇咧？呢個就你自己有得選擇啦。咁正如阿 Matt 一樣，佢雖然一個即係身體係不良於行嘅人，亦都唔能夠出到去見識真實嘅。世界，咁但系正正佢喺虚拟嘅世界里边咧，反而咧，因为佢嘅选择，反而咧，因为佢嘅动作，佢做嘅嘢咧，系令到现实世界咧，系更加多人咧系记得佢，更加多人咧系因此而受到影响。 都系噶， 都系即系真系睇你点拣啊！ 系啊，因为佢喺个游戏入边，即系大家唔好谂就系话我净系想攞位置，其实好似话喺个游戏入面咧，佢都系关心好多人，同埋即系扶过好多人一把嘅。咁啊，作为完结今日节目嘅时候，我觉得讲翻呢个 Matt 嘅故事。都是可以勉励一下大家啦，今天时间也来到这里了，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天节目时间到了。